化解藏的勇敢，越挣扎黯然神伤越盛开，剪不断我在真心的未来，用一切交换的 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7，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AM927千赫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我是思农。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每天下午和大家准时相见。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因此呢不仅可以通过 FM98.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连接了。那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同样关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直播连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了。 哎，没错，很多人可能觉得特别奇怪，为什么今天是我们两个，对不对？我们两个好像从来没有搭过， 对，真的是第一次。 对，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我们今天请来了三位非常厉害的大咖，而月月他其实曾经是有学过舞蹈的 啊，对，今天带着使命过来， 对，所以我就把剩下那几个完全不懂舞蹈的男主持人全部都抛弃了，然后让月月来替我助阵一下。 他们在旁边，在节目的另一端，在好好的记着笔记啊， 对， 下次不要被抛弃。 对，那刚刚说到我们今天其实是请来了三位大咖，那这三位大咖他们是做什么的呢？我们先不要着急，先通过一小段的视频来了解一下。 生肖记录年轮，用生肖去表达生命的意义，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创作排演《中国故事十二生肖》，一是坚定文化自信，二是弘扬民族精神。 十二岁 生肖承载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华夏人心目当中的那个生命符号，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生肖文明所在，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剧唤醒后人，让我们去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喜爱和发扬。 中国的舞台，在世界的舞台上，成为讲好中国故事、跳好中国舞步的精彩之作。 哎，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打开我们直播平台的小伙伴可能觉得很奇怪，我们刚刚放的是什么呢？这么大手笔大制作，看起来非常华丽的这么一个剧作，它到底是什么呢？ 哎，没错哈，这个一看哈，而且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听就应该已经震撼到了。 对，没错。那其实最近除了这个音乐剧啊，像什么话剧之类的，还有一种这种舞台的表演形式也非常的火，就是舞蹈。但是其实我之前是一直以为他们的这个作品是一部舞剧，但是今天来了以后，几位主创老师跟我们说，我们不是舞剧，他们应该是叫做舞乐。 舞乐 是一种很新颖的形式，是用这个打击乐和舞蹈来结合呈现的这么一台演出。那而且他们也应该是在今年的9月份在北京也有上演过，那之后也是在上海有上演过。那我们今天酒吧的活力榜非常荣幸的就邀请到了三位来自中国东方歌舞团的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舞蹈和音乐的魅力。 哇， 那首先先欢迎我们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音乐中心器乐艺术部打击乐声部场，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打击乐学会会员，国家一级演员孟波老师。 好，大家好， 欢迎 啊。好，然后还有第二位。 哎，第二位更厉害了哈，都是大咖级的。 对， 我继续来介绍。第二位呢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创作中心青年编剧文学撰稿，同时呢也是中国故事十二生肖以及国色等剧目编剧，就应该是80后，我刚刚说成90，80后才女孙磊。 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啊，非常年轻，直接就 对，还有一位应该是台柱子，是不是？ 哇， 对，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优秀青年舞蹈演员，中国故事十二生肖的编导和主演陈瑞。 大家好，我是陈瑞。 对，欢迎三位。那可能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不太清楚，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不能叫舞剧，应该是 什么叫舞乐呢？ 对，什么叫做舞乐呢？能不能请三位老师来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是这样，我们的这台舞乐中国故事十二生肖呢，首先它的主题是以中国的生肖文化为一个创作题材。那同样舞乐、打击乐和舞蹈是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它是一幅浓郁的带有中国写意画卷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台剧目。然后呢，它也是为了弘扬这种中国，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传统文化，中国人的这种精神，这样的一个艺术剧目。 那这个舞剧现在我怎么总说舞剧？ 对，因为之前 应该说这部 可能更深入人心。 对，应该说这部作品之前也是在九月份的时候曾经在北京的这个天桥剧场进行了首轮的亮相，也是让很多的观众都耳目一新。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说去第一次去接触这么样的一个形式，就是用打击乐和舞蹈来结合的这么样的一个形式，观众的反响如何？ 我们首演之后呢，就是观众的反响真的是非常热烈。 嗯， 就像主持人刚才说，其实说它是一个剧目也可以，它确实具有剧目这样的浓厚的这样的质感和它的这种端庄气质，是符合一个剧目的精神。 嗯， 但是我们叫舞乐呢，是因为它的形式非常新颖，所以能够在演出现场给观众非常震撼的感受。同时呢，我们有很多细节的情感点，如同剧目一样，可能有些细节会让观众潸然泪下。 嗯， 有些会得到这种心灵的这种享受，是这样的一个大致的情况。 啊，明白了。 我是感觉到了哈，叫舞乐就是既有舞蹈并且还有打击乐相互结合，它形式非常的新颖。 对，就是另外一种美感在里面。 对对对。但是我还听说在编剧的过程当中，就是在编写编排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烧脑。 对， 是不是？ 是的。 能不能再继续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呢？我们请孙磊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 对，也是这部舞剧的编剧。 对对对。 是因为我们当初想到做中国故事十二生肖呢，是因为首先我们认定说生肖文化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种独特的文化，那在上古时期生肖文化就已经有了雏形。 嗯， 到了秦代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 嗯， 那对于中国人来说，生命生肖是中国人独特的一种生命的符号。 嗯， 同时呢，我们都知道生肖每十二年一个轮回。 嗯， 它象征着我们中国人对时间和生命的一种哲学思考。可能对于现代人来说，觉得说说轮回啊，说生肖啊，好像是一种不是那么先进的一种思维，但是对于几千年上万年前的古人来说，那已经是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哲学思维了。 对，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题材是非常有意义的。 嗯， 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就说我们做一个剧目能够呈现真正的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 嗯， 那我们将它定位为就是中生肖文化的一个这样的作品。同时呢，在作品里我们也加入了中国人的晨钟暮鼓这样的朝晚相对的一个概念，然后也融入了春夏秋冬四季的轮回变化，也融入了这种国人的精神。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十二生肖是十二个节目， 十二个节目。 对，是整整十二个节目，每个节目来表现一种生肖。那我们不仅仅是表现了生肖，它比如说牛啊、鼠啊、猴啊、猪啊，它的本质特色以外，我们还附着了人文精神在里面。 嗯， 比如说我们想到牛的时候，会想到中国人的孺子牛的精神， 对， 这样一种勤奋的耕耘的一种精神。那我们想到猴的时候，可能更多想的是猴的这种革新，这种冲破束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那我们想到羊的时候，我们除了表现羊的精神品质之外，更多赋予了我们中国文人的这种魏晋风骨般的这样的一个情怀。 嗯， 那所以说其实看完这十二个节目，中国人会由衷的有一种这种民族的自豪感，会感受到我们身为一个中国人这种从古至今沿袭下来优秀品德，是让我们能够傲立于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情怀在。所以也是这样去构思这个剧目。 啊，明白了。确实，其实现在相对于我们年轻一代来说，对于生肖的关注确实是很少了，可能仅限于知道我是属猴的。 嗯， 然后你也是属猴的。 对， 然后你是属鸡的，你是属狗的，但是它具体生肖背后的这个故事和这个意义，可能很多年轻人已经都不了解了。 嗯，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部舞剧去更深层次的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这个生肖的文化。 嗯， 那刚刚老师也是说了，这个你们是十二个节目串在一起的，那这十二个节目是由主持人来串吗？还是用一种其他什么形式来串的呢？ 这就说到重点了，这就是我们 重头戏 老师的对重头戏。 嗯， 我们是因为我们之前说过，我们在整个剧目是以春夏秋冬四季来作为一个贯穿，作为一种时间的概念。那这春夏秋冬呢，我们是用了非常独特的乐器来表现。 嗯， 同时呢，配以我们四季的一种歌谣，选取了中国最传统的大家耳熟能详的这种诗词。 嗯， 配以这个谱乐， 比如说我们春天用的是大家最熟悉的春眠不觉晓、那可能秋天用的就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是非常有中国古典意蕴的。那同时说到我们独特的表演的乐器，就请我们孟波老师来解读一下。 对，孟波老师来讲一下是怎么把这十二个节目给串起来的呢？ 这个十二个节目是这样分成了四部分啊，每个部分我们都用春夏秋冬啊、来去承接它，承上启下。因为一个实际的剧目，实际上我们过程是有这种上下场啊，然后有这种道具啊，就这个过程呢是需要有一个承接。这个承接正好我们镶嵌进去这个中国的很熟悉这个春夏秋冬这个四季。然后我最开始知道这个创意的时候呢，导演跟我讲的时候呢，我马上想到了，因为世界各地有很多种类的音效的打击乐器，或者叫声效打击乐器，今天带来了很多啊。然后我们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创意，包括很多稿的，刚才说到烧脑这个过程，然后导演一次一次推翻，然后我们一次一次就去做到最后，让人感觉到听到这些乐器就能知道这是春天，就能知道这是夏天，就是我们找了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声效打击乐。 就是所有的现场的声效全部是由打击乐来完成的。 对，就是用真实的打击乐器， 没有那种就是电子音效 啊没有没有 之类的，完全没有。 包括像很多电影配乐的那些那些都不叫乐器了，他们就是一种道具 小工具小 都没有啊，都没有。我们完全是用真实的世界各地的打击乐器来演绎春夏秋冬，包括这十二个节目里边还有很多的打击乐器也是用真实的打击乐来演奏的。比如说这个紫薯闹天里面的京剧锣鼓啊，这是完完全全真的京剧打击乐的乐器。 对， 比如说这个那个银虎啸林里边的牛斗虎那段，就是两个中国大鼓来演绎。比如说这个五马奔云里边，我们用到了世界各地的很多种类的鼓，包括中国自己的鼓来去演绎，就是用的非常多。然后不光是四季里边，我今天带来的一些都是就是四季这些小的这种手持的这些声效乐器。 老师既然已经带来了，要不要现场给我们来演示一下？因为很多的听众和观众可能会很好奇，怎么用打击乐来完成一个声效的演奏呢？可能大家平时熟悉的都是什么定音鼓啊、大鼓呀、镲呀、锣鼓之类的。 对， 不知道老师手上这些也可以变成打击乐器，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打击乐器。 对，本身就是打击乐器。好，我这样，我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给大家介绍，好吧？ 好。 我们先看这个比较小的，我们管它叫鸟鸣器啊。 鸟鸣器。 它通过 通过这个 小鸟的叫声，然后还有这个用嘴吹的，这个可能 另外一种鸟的叫声。 对，另外一种鸟的叫声啊，各种各样。然后呢，春天里边有这种万物复苏鸟叫声，之后呢还会有这种小溪流水声音啊，用这种果壳的乐器，南美啊非洲这种果壳乐器来表现小溪流水这种感觉。 这个是什么果壳是吗？ 对，一种果壳啊，其实有点像坚果的果壳吧，啊，这是一种原生态纯粹的真的果壳啊，还有这种仿生的， 赐予我们的礼物， 对， 还有这种是这种果壳一般干了之后都会裂，对，这是、这个是怎么讲呢？就是再次创造出来的果壳，因为它那个本身的果壳会裂，所以它这个做出来之后的效果会更好，啊，也是一种描写不一样的那种水声啊，小溪流水啊、 一 种感觉，哎，这种声音。好，这是春天。好，我们来看夏天。夏天呢，我们会用这种乐器呢来描写这个雨滴的声音。 这个好像沙锤一类的。 就我们管它叫卡巴萨。 哦，卡巴萨。 实质上是沙球的一种。 哦。 就像雨滴的声音。 哇，好神奇啊！ 好像啊。 然后我们还有大型的，像这种雨棍啊、海洋鼓啊，因为比较大，我今天没有带了。刚才忘说了一个风鸣管啊，有点像洗衣机的管子。 这个刚才我一直 在以为这是什么 东西。我刚为什么说也能当打击乐器呢？我一直以为 演播室有水了吗？要往外 排。可能听众朋友们看不到这个，就是特别像洗衣机管，但是比洗衣管硬。这个比较硬，所以它是特殊材质做的。它通过这个摇动来发出声音。它有声吗？是。 哇 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在广播里面听到，但是我们这边听 的 非常的 对， 非常 的， 就希望大家能够不管是广播还是通过网络哈，可以静静的闭上眼睛，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的声音。 对，就感觉在直播间感受了一年四季的感觉。哎，其实我特别想去 试一下，因为感觉就是老师敲起来还 很轻松， 挺容易，挺轻松的，是吧？能不能现场试？ 你可以试试这个，这个我管叫挖鸣器啊， 挖鸣器 来去刮它后边这个背上的这个。 哎，这是一个青蛙样子的， 这个是。 这么刮就可以，对。 哦，就是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这叫挖鸣器。 挖鸣器。 对。 那为什么我就感觉敲得很笨拙呢？ 已经很好了， 已经很好了。 我们剧组。 这就是夏天这个暴雨过后，哎，最后这青蛙们都出来了。 青蛙叫的声音。 对，青蛙的声音。 哇，还有 秋天呢，我们找到了一个。小件乐器是这一个东南亚的乐器啊，实际上也是手持的一种小型打击乐器，叫安格隆啊。它来描写什么？你们听它像什么乐器啊？像什么声音啊？ 像那种铃铛， 对，就像风车。 不，你自然界的一种生物的声音。秋天会听到什么 啊？知了吗？ 这知了是夏天。 我要退出。 蛐蛐吧，是不是？是吗？ 啊， 蛐蛐， 有像， 对不对？ 在城市里面已经很少能够听到蛐蛐的叫声了。 在胡同里边啊，或者树根底下，可能听到那个声音。哎，我们还用中国鼓来表现这个秋收的感觉。反正鼓我就没搬来了，太大了。好，冬天我们来看一个 冬天。 这个我们可能叫罂粟啊，像这个，你听那个声音像什么？像那个大森林里边那种雪后冰挂的声音，互相撞击，对吧？ 嗯， 你有机会去这种山洞里边，可以看到那种。中午时那种啊，冰凌的感觉， 冰凌， 啊、 对，已经闭上眼睛。 对，我真的已经在闭上眼睛。 而且我拿来了两种，这不一样的啊，这就像树挂的感觉了。 树挂的声音。 哇， 这个很像我们平时家里会挂的那种。风铃， 风铃跟那个还是不一样，那个是艺术品，工艺品，我们这个是乐器。 乐器。 好，还有一个大一点的，这个是。 哇，这是大号的。 啊，这是有音高的啊，这是有音高的。 哦。 我们可以摇底的，这也可以。 好美妙的声音， 其实有的时候还有点像远处的那种教堂的钟声啊，就它是有音高的声音。 对，哇塞，这么多的乐器，我其实很想摸一摸这个管子。 啊，摸没问题。 四农现在挑战就是我们进来最好奇的那一个，你先说一下， 可以高点， 手感如何？ 别打， 这样是吧？ 可以抡起来， 抡起来，使劲，我高点，高点，对，再高点。哎，对了， 有听到这个声音， 有听到，有听到， 声音还是不一样。你 我只是听到了一声， 还是有声音的，因为离得比较近。 你别打着它。 那老师，像这个模拟风声的这个乐器，它有什么操作上的方法吗？ 就是它快速的摇的时候呢，声音会越来越高，就有一个泛音裂嘛。 啊， 应该是两声音，然后还有 是 好多声， 两声低音。所以你们是可以控制它的这个声音的，是吧？ 天哪！ 所以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很复杂。 这是一个比较现代的乐器。 嗯，我刚才甩了两下，我现在胳膊已经疼了。 啊，是吗？是吗？ 我是学长笛的，我都觉得这个很累。 好，还有一样， 好神奇。 还有最后一件乐器就是叫雪橇铃。啊，雪橇铃是我感觉叫马铃也可以，叫雪橇铃，就是听那个声音，就像那个雪过这个冬天里边雪地里边拉的那个马车雪，哎，这个雪橇腿， 哎，这个是有那种感觉的， 是吧？就它的名字就叫雪橇铃， 雪橇铃， 哎，对， 这个很适合这种西方圣诞节的这种感觉， 对，非常应景的。 我今天只拿来了一小部分，我们整台演出用到了。将近得有100多件， 100多件， 那是后台是有那个打击乐的老师是在后台吗？还是 不是？我们在台上演， 也在舞台上， 完全让所有人看到这些乐器啊！因为串场的刚才孙老师介绍了，就是这个春夏秋冬的时候会看到每个这边有诗词，然后有音乐，然后我们这边现场演奏这些乐器来表现春夏秋冬。 所以这12生肖的故事全部都由这种特别神奇的大自然的声音来串联起来。 所以为什么叫五月，这个月是打击乐。 哇， 打击乐的月，对 。 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29，那稍过一小段的片花之后呢，我们再回来一起跟三位老师来聊一聊这个5月12生肖专访。 好的，待会儿见。 好了，待会儿见。 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 AM 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我们的节目继续。那今天做客到我们982活力榜的三位嘉宾呢，是来自这个东方演艺集团的三位老师，孟波老师、孙雷老师以及陈瑞老师，再次欢迎你们。 好，大家好。 那刚刚其实是在上半场，我们让孟波老师给我们演示了一下这个打击乐的器乐哈，对，还挥舞了一下那个管子， 只能比划一下，但是肯定做不出来人家的样子。 对，没错。那其实我们也是想问孟波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部剧当中，听说《紫薯闹天》的这个节目您是编剧，而且好像这个节目给现场的观众带来了很多的笑声，然后他们也抱怨。非常热烈的掌声，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紫薯闹天的创意？ 准确说这个节目里边音乐部分就是配乐部分是我去做，然后整个编舞呢都是陈瑞老师去编的。然后一开始拿到这个方案的时候，导演跟我介绍呢，就是想借用我们中国京剧里边非常经典的一段叫三岔口来去演绎，但是呢他又不想完全是那个意思，要跳出来。然后有一个五鼠到东京的这么一个典故在里面，然后呢就是想借用京剧这块，然后完全用演员现场演奏，然后中间配上他们的舞蹈，就是结合，就是一个完完全全五乐的结合的一个节目， 是演员来演奏， 对对对，舞蹈演员来演奏打击乐器、这个节目是最早开始排练的最早开始介入排练，因为他们需要训练一下，然后这个训练的过程也是比较纠结，因为他们毕竟都是舞蹈演员，但是特别特别好的是我们团的舞蹈演员呢，真的是让我惊到了。然后其中里边真的有一个主演的是 转行了是吗？ 不是，曾经学过架子鼓，而且敲得还非常好。 所以他就是艺术公司的担当的这个所谓板鼓的这个声部的，就等于是一个领奏吧， 嗯、 啊，因为京剧里边四大件嘛、 嗯， 啊，所以这个过程还是蛮这个有意思的， 对、 嗯，啊，因为训练他们教了几段啊比较常用的啊流水呀、啊、串子呀、啊、这种搜场这种节奏啊、 嗯、 来用的，然后最后还都用的非常的顺利，而整场演出里边这个节目的笑点，这个笑声，包括这个后来反应过来的这种感觉是。都觉得这个节目非常出彩， 嗯嗯 啊，当然这个陈瑞老师设计的这个很多惊险的动作，然后看得我们这个胆战心惊，但是设计的非 常的 对，但是设计的非常巧妙，就是把老鼠的那个特质，好的特质展现的非常的到位，而且乐器的这种一点也不突如，就是觉得哎呦，不是说完全在敲或者是完全在演，它是完全结合在一起，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敲小锣的。跟敲小铲的，跟敲小钹的就不一样，感觉是不一样的。两只老鼠， 两只老鼠 啊，对对对，然后 各 啊，对各个，然后他们之间有配合，啊，然后呢有互动，哎，然后有组合在一起，四个人组合在一起那种感觉、 哦、 都是非常到位的。 对、嗯，我们现在也能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看到一张图，这应该是一二三四五只小老鼠，然后每只老鼠的手上都拿着像什么，这个是锣还是铲？ 对，小锣、大锣、嗯、 小锣、大锣、 小钹。嗯，然后因为板鼓 情也很惟妙 啊，因为板鼓是坐着敲吧，所以我们改用了这个梆子、 嗯、 啊，也就来代替啊，来代替的，因为它好便于携带演出嘛，现场演出比较方便一点、 嗯。那除了这个老鼠这一个部分，还有其他的生肖是、 嗯、 也是演员来敲击打击乐的吗？可以算是跨界。 跨界的， 我听说好像 尾声 猴，申猴也是。 对，申猴的猴是他们去敲那个木鼓了、 哦、 啊，去敲 木 鼓，然后 对 啊非常多 鼓的节目， 鼓里边 也 是啊， 包括我们的最精彩的就是最为震撼的万马奔腾， 对、 嗯、 对 对, 对, 对， 我们也是用的这个 对结合了嘛啊， 这个新兴的编排， 嗯、对对对， 没有，所以舞蹈演员很不易啊， 对，对 没错哈，就是今天确实这个应该算五乐、 嗯， 就既有舞蹈又有这个打击乐器，同时还有京剧的部分，那这三个部分刚刚聊了两个部分了哈，不管是编排这个剧目还是音乐的部分，那接下来就是，这个表现力的这非常有表现力的舞蹈部分。 对，没错。那舞蹈部分的话，我们就要来问一下台柱子陈瑞了，嗯、是吧？ 柱子哥， 因为陈瑞他本身也很高，你知道吗？ 对，真的是柱子台柱子哈，非常厉害。 对，其实现在好像有一个很火的一个说法，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演员，你要有这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嗯、 然后，如果你是一个主持人，你也要有一个主持人的自我修养。那陈瑞认为，身为一个舞蹈演员，最主要的一个自我修养是什么呢？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吧，我自己的总结下来，我觉得作为舞蹈演员，其实最最最最重要的还是要思考， 要思考， 一定要思 考。可以把麦拉得离你近一点。 嗯、 对， 嗯。 为什么我这么说？ 嗯，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比较特殊，其实就是。 嗯，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进入到这个舞蹈的学习， 对对对， 然后一直上大学，然后我相信95%以上的都是大学毕业以后直接进入到工作单位， 嗯， 然后就开始工作了。 对， 我们的难点在哪里？并不是身体有还需要去更多的去学习到， 对，因为技术从小到大就一直在学， 这个基本功非常扎实。 很难的就是你怎么样通过你自己的思考，把你学校所学的东西转化成生产力、 嗯、 转化为价值、 嗯、 在你的工作当中去体现、 嗯、 其实很多现在大学毕业了业以后进入到工作单位的演员，他们几乎是没有办法去很快的把这个身份转变回来，依然把自己还当成在校的学生，所以他们会进入到工作单位很难去适应那个角色。 嗯， 所以当他很难适应以后，他很难跟导演去产生一种共鸣、 嗯、 我相信一个成功的作品绝对不是导演一个人的能，就是 对，肯定不是导演一个人的， 他一定是导演和演员共同和谐， 对， 达到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状态。 对， 这个完美怎么样去达到？ 嗯， 其实就是你把自己的思维转变回来，能够就是说站在一个演员的角度去思考，这个导演为什么让我去这么去做？ 嗯， 你能够领悟他所传达给你的信息以后，你再自己去思考，哎，这样可不可以？ 嗯，没错， 当这样的摩擦碰撞出来以后，那个东西一定是最好的东西，而不是说作为导演，你一定要去跳舞， 给你规定了这个东西， 嗯， 那基本跟操就差不多了，它就不是一个舞蹈作品。 对对对， 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还是要思考，思考就是你身体以外的东西。 嗯，因为这个舞蹈是语言的艺术，就是是一种肢体的语言。 嗯， 其实它也是展现出来舞者内心对于这个作品，对于这个故事的理解。所以像刚刚老师说的就特别好哈，一定要就是去思考，然后在思考当中把它融入到自己的动作，然后自己的肢体表达当中来哈。那我知道作为舞蹈演员，说实话把这个剧目完美的呈现在舞台上是非常难的。那您其实也是就是不仅是演员，而且还是编导。 嗯， 那在这几个节目当中，这12个节目当中，您觉得哪一个部分是对您来说比较有挑战性的呢？ 对，或者说对其他的舞蹈演员来说是比较苦的。嗯，不管是技术来讲，还是说对这个细节的揣摩来讲，最难的。 哎呀，那我就王婆卖瓜吧，我觉得还是紫薯闹天的难度，各个方面来讲， 对， 不管从导演来讲，还是从演员角度来讲，其实都很难，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就是舞蹈以外的尝试， 对， 而且我们没有说尽可能的在这个作品当中去展现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所擅长的东西以外， 嗯， 我们还在摸索着找到更多新的东西出来。 嗯， 那比方说，像舞蹈演员，我们这次掌握了这些打击乐，其实打击乐非常非常的难。我相信就是没有学过，我给你们打个比方，就是我们那个京剧的点，唱猜猜起猜起猜，唱。 对， 就这 一 个空拍，你空走了， 嗯， 很难受， 嗯， 你空晚了一样很难受。我们那段时间，我们每天就无尽的在练这些东西， 对， 几乎要把它长在自己身上，因为他们不仅仅在台上，仅仅是乐器，他们还要去跳，还要拿着乐器，这里面存在很多问题。如果说你在跳的动作幅度，乐器如果歪了， 嗯， 你如果不熟练，打偏了会很难听。 对， 嗯，没错。 所以我们就是真的就是，其实说可能就是很简单。一直在练，一直在练，但是真的很辛苦。 因为毕竟不是自己从小就学的专业，还要给大家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呈现，确实是很不容易。 嗯， 那其实， 我知道，因为在这个十二个故事里面，其中有一个是马的故事， 对，马的故事。 哦，这个马的故事好像之前在央视的这个春晚当中就已经跟大家亮相过了。 对对对。 那这个里面好像有一个特别难度非常之高的动作，就是50秒310个动作。那这个动作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当时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包括他这个训练的难度，以及大家是怎么样子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嗯， 其实啊，这个已经不能说难了， 他 其实考验的，我觉得更多的到后期我们在练这个东西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团队配合了。 嗯， 我们借用的这个马的前面这一段是借用的是俄罗斯的手舞， 他 的动作非常快，然后呢，动作很相似，很相似。 嗯， 所以你如果万一记差了一个动作，你想跟是不可能跟上的， 就跟不上了， 绝对跟不上 了。 你自己一个人学习，就是不断的练习，不断练习，你练熟了没有问题。 嗯， 当我们所有人几十个人站在一排一起做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错了，如果恰巧那个人在你旁边，如果恰巧你对自己没有这么相信你自己的时候， 对， 整个就错完了。所以我们在练的时候，当时就是自己已经不需要再练了， 嗯， 我们只要说练，就一定是大家一起在练。 对， 嗯， 所有人做出来像一个人在做这个动作， 哇，哦， 才算成功。 也是展现了一个团队合作的精神， 一个团队的一个集体的精神。 嗯，310除以50，一秒钟就要有6个。 你刚才是在算这个？ 对，真的还好，没有拿手比划一下。 我 就一秒钟，对，一秒钟就要有6个动作去展现， 嗯， 并且还是大家合力去完成的， 对对对， 是非常不容易的哈。 嗯 嗯。 那其实刚刚在介绍当中也提到了这部剧的导演，我们也听说这部剧的导演是一个魔鬼导演，可以这么说吗？为什么要叫他魔鬼导演？是他很严厉吗？还是怎么样？ 对，我觉得我们到了吐槽总导演的 节目的那头 听着。我们的总导演呢，沈晨导演也是在中国的艺术界非常有名的一个优秀的导演。 嗯， 然后呢，他是我们东方演艺集团的导演，也是指导了连续4年的春晚的舞蹈总监，然后呢，也是我们的奥运会的执行总导演等等，他做了很多这样大型的剧目。 嗯， 所以说他 他的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用我们话说强迫症的一个人， 强迫症， 对，他非常要求精益求精，力求完美。从我们最初创意的时候，他就希望说我们每一个节目都不是大家能够常规想到的，比如说我们想到蛇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直观联想到就是白蛇传呢，比如说是女娲娘娘啊之类的，但是他就希望我们的呈现和语言表达和我们的舞蹈形态都不是大家完全能够直观想到的东西。那包括我们兔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正常来讲兔是一个婉约的，那它很有可能是一段纯洁浪漫的爱情故事，那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说它可能是一对双人舞。那但是这个沈晨导演他就希望说我不能要突破常规，我们用三个男子来共同构成一弯明月，那一个小女孩演那只俏皮的玉兔，那这是一个独特的四人舞，但四人舞演的是一对双人舞的故事。所以在每一个节目的设计编排上都是费了非常多的心血，从我们今年三月份开始投入这个创作，一直到最后九月份呈现，可能每一分每一秒，总导演带着我们所有的编导、所有的创作人都在进行这种头脑风暴。然后具体的就是受折磨的细节，让那个陈瑞导演再介绍介绍， 讲一下魔鬼导演是怎么虐待你们的。 他厉害之处不在于他用多么严厉的语气，或者是跟你武力冲突，让你去 武力冲突， 他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私下可以跟你做成朋友，不管你的你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有多大，他会让你觉得你们俩是同辈，就是很容易交流的一个人。但是一旦进入到工作状态中，他不需要去提醒你，就你自己你会瑟瑟发抖，自动转变为非常认真的那个工作态度，甚至200%的那个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我觉得这个是沈导最厉害的地方，也是他最有魅力的地方。 对，就是他私下还是很平易近人的，可以跟大家打成一片。 他是平时生活中是个特别可爱， 很可爱， 我们用我们话说很纯真的一个人。 虽 然他已经40多，但是 40多 岁， 真的。 但是我觉得所有的演员、所有的创作人员之所以能够对他折服，并不是因为他年龄够大、辈分够深，并不是，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这种敬业的这种意识、对自己的要求。可能演员呢很辛苦，每天睡5-6个小时或者时间很短，那他本人可能就睡2-3个小时。他用以身作则的这种行为方式来，包括他的对艺术的见解，真的是让我们从老到新进团这种演员，包括各方面的配合的工作人员，都会觉得非常的佩服他，甚至是很崇拜他，是这样的一个魔鬼导演。 没有距离， 没有，我能继续说吗？ 可以啊，没问题啊。 既然是吐槽阶段，那就因为他们说的是他们了解的方面，然后我说一下我了解的方面是这样。他对音乐方面呢非常非常的较真儿，非常非常的仔细，因为他曾经是钢琴专业毕业啊，所以他这个对音乐方面是很在意啊。他而且这次选中的打击乐也是他想了很久啊，然后呢每一次对我都是一种心灵的折磨，因为我觉得感觉很好，我们都感觉很好，然后他来听之后他觉得，哎，这个秋天你觉得像秋天吗？我觉得太人文了，我觉得他会有很多很多的理由给你说服你这个不好，没有达到我的意图。然后在我印象中我最少前前后改过5次，就是他的是改过5次，然后中间还有无数次的在修改，然后才他最后才认可啊，这是其中一个。然后紫薯这块也是中间有一段，他们舞蹈演员就是怎么也得有一段完全的呈现，就是他们在去这个跳舞嘛，所以就中间要有一段打击乐的配乐。这打击乐配乐呢是要求我用他们手里的乐器去录，但是这个出来的这个意思呢不要太京剧，要有现代的感觉， 但是用的都是 京剧的乐器，而且就是他们演员演的那几样乐器，我拿那原封不动拿这去录的，录完回来之后他告诉我不是他想要的，白录，然后没有去 录 啊，重录，然后他要那种最后呈现出来的那种风格，然后但是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一段要尽显打击乐、京剧打击乐的这个魅力嘛。他说这太复杂，太拖沓啊，我就要这种纯粹性的东西。因为刚才孙磊老师也说了，说他是一个很纯粹的人，他就要那种极致化的东西。然后最后我们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特别纯粹的吉吉风的感觉啊，就是一整段的吉吉风。所以他对包括对其他的打击乐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借用了一段牛斗虎的这个 大鼓的这个二重奏，也是他对里边的要求非常的细致，包括让我多次训练整体所有的舞蹈演员的打鼓的姿态，拿锤的姿势，包括敲鼓的感觉要像，不是像 每一个人都要 对 细致到细节上。 对对对，就说不是说我们去对付，或者说就是这个意思就完了，就要要求每个舞蹈演员拿的锤敲的鼓都得是真的。对对，是完全是完全， 就你不能给我假比划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从这点来说，他真的是很魔鬼 啊。虽然三位是在吐槽哈，但是在 对 吐槽的背后，我们感受对引号的吐槽已经感受到了导演这个魔鬼式的，其实是因为他要求非常的高，并且坚持他的那种纯粹那种极致的这种要求，但是在这种千锤百炼的这个精心打磨之下，才会出这样的精品，是不是？ 是的， 对对对。 嗯，没错。那其实这部剧呢，其实现在已经是在北京演过一次，上海演过一次，之后好像在北京还有一场，是吧？ 对，还有一轮。 的1月11号、12号会在国家大剧院。 哦，在国家大剧院。 希望对这部剧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积极买票。 反正至少我们两个已经感兴趣，准备要去了。 对，现在已经非常期待了。 对，没错。那几位觉得就是你们这么一部剧创作出来的初衷，肯定不是说我想要只是说演几场演出就完了。你们觉得它对于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吗？ 这个是一定的。就像刚才默默老师也讲到，我们用了很多西方的或者说是世界 各地 的对打击乐器，那同时我们又是一个非常中国古典的题材，大家就能感受到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古今交融的这样一台作品。我们用了现在最先进的这样的艺术手段，但呈现的是我们中国最传统的文化，也就是说观众会看到很高兴，看到很新鲜的东西，他们没有见过的或者很震撼的这种视觉体验，但是呢，其实通过这种轻松愉悦的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半小时的观演体验，他们能够感受到中国这种文化的博大精深。那也就像我们一直在说的这种文化强国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梦嘛，其实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实际的一个行为，实际的一个剧目来实现我们文化强国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和梦想。对， 那也是欢迎大家能够说在明年的1月份能够走进剧场去看一下这部非常怎么说非常认真非常细心非常带给大家非常多的感受，然后让大家能够体验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这么样的一部5月作品。 我觉得真的是不管是形式上还是故事上还是整个编排还有这个舞蹈的设计上都是满满的惊喜，还有满满的这种用心。因为不管是演员也好还是我们这边主创们哈，应该主创们也好都是非常用心的在去打造他们的，就像孩子一般的在打造，所以也希望大家在1月份1月11号、12号的时候， 十一号， 然后来到国家大剧院去亲身的去感受这个5月的魅力哈。 对，没错。那还是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演出的信息。那首轮演出《一票难求》的原创作品《5月中国故事12生肖》将在1月10号、11号亮相国家大剧院。该剧以世界各国的打击乐与中国舞蹈结合的形式，对12生肖这中国文化符号进行了非常深层的解读。那在京的首演的6场基本上是场场的爆满，而且作为2017年浦东文化艺术节闭幕式的特邀剧目也是饱受赞誉。那其实在这个稿子里面他写的是10号、11号，所以具体是 11、12号。 对对，所以大家11、12号可以去这个国家大剧院去欣赏一下这个5月。不对，5月 好，苏农一定要 嘴瓢的都不行了。 我们在1月份一定要去看一看，然后 还要 对更正一下这个概念。 我还要补充一下，这里边的音乐部分是我们团也是中国现在炙手可热的孟可大师， 孟可老师， 就是他的团队，包括我们团101的很多的大师来编排的，所有的12个音乐都非常之好听，非常之震撼。不光是5月，还有音乐， 哇， 非常好， 越来越期待， 团队是蛮强大的。 对。 好的，那感谢三位老师今天做客982活力榜，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那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982活力榜和您明天再见，拜拜。 谁他去吧。